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听清华大学广播台，我是 Tim。 大家好，我是老 K 啊。我们这位老小 K 啊，是我们今天请到的一位特别嘉宾。那么又值一年一度的这个毕业季啊，小 K 呢也是我们音乐组唯一一位即将毕业的四字班的同学。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小 K 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来谈一谈他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和广播台的生活的一些回忆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展望。那么首先欢迎小 K。小 K 也是很久没有来广播台做节目了啊，可能有些观众也对你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用音乐纪念时光，用音符传递梦想，这里是清华大学广播台音乐频道，我是小 K。 要再怎么做介绍呢，我是大概2年前就没有再来广播台了，因为当时在做社工，还有其他的学业上的事情，有些安排不过来时间。然后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这个简朴又朴素的地方，然后又见到了曾经的好伙伴，见到了小双还有 Tim， 然后能和大家再一次坐在麦克风前面，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非常开心。 因为当初我加入广播台的时候，小 K 是音乐组的组长，小 K 也是这样算来也算是我们广播台的一位元老级的人物啊。那么想请小 K 来谈一谈，当初你是怎么想到来加入这个广播台的呢？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在高中的广播台，当时也是一直做下去，做到了台长，然后就上大学之后就果断第一个找的组织就是清华大学的广播台。然后第二步呢，我是在学校里头找这广播到底是放在哪儿，然后也是找了很久，比如说之后发现在那个什么文那个叫什么丁香园的门口那条街上偶尔会听得到，然后在中午和晚上，然后再比如说到后来我才知道有网络的广播，比如说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这样的一个平台来给喜欢做广播的同学们一个宣发的渠道。然后之后也是加入了清华大学的广播台，一直还有一点就是我高中是在一个叫做访谈组，就是每天读观众们同学朋友们的来信。然后上大学之后我又加入了音乐组，也是之前自己没有做过的一个领域，但是自己平时也非常喜欢听歌，所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也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所以就一直虽然说最后没有一直做下来，但是音乐我还是一直喜欢的。 其实小 K 作为组长的那一年也是非常的任劳任怨，我记得有很多很难忘的一个时刻，比如自己一个人录完了一期节目这种时刻，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你在广播台这段时间里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些事情呢？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那些极限操作，不是那些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录一期节目再回家拿回寝室一个人剪，而是我来广播台的第一期节目。就是在最开始吧，我高中的时候所有的广播稿都是自己手写了，所以来到大学广播台的时候，我第一期的广播稿也是纯手写的， 大概写了三页还不是四页了，就介绍一些音乐。当时我字儿大，然后写一行空一行， 一页就一个字儿， 为了看着方便。然后可能现在还能记得起当时写的那些内容，就是比如说刚来学校的感受啊，推荐几首歌。我还记得当时推荐了一首《火影忍者》的主题曲啊，反正而且当时那篇广播稿我还直接拿过去到一个在北印刷举办的一个北京高校主持人挑战赛不啦不啦这一类东西，然后直接拿着那一份稿，然后就过了初赛，然后到了决赛才发现，哎呀，身边的人不是身边的人，就是同龄人，还有那些比我大一届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进的最后一轮，完全被碾压，而且当时年轻气盛，就给自己好好上了一课，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嗯，其实小 K 除了在广播台以外，就是在主持方面啊，包括在文艺工作方面也都颇有建树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聊。那么现在四年过去了，像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刚来清华报道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刚来清华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当时还在北京上班，然后但是现在我妈嗓子不好，就回到大连回家了，我在北京待着待不下去，然后当时就是先在我妈家里头待了大概两三周吧，假期的时候，然后报道前一天，我记得我对着家里的镜子就在那练习如何拍证件照，然后要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把精气神提起来，然后还有不能笑，然后要怎么把这个发型整理好，是在正面拍是正好的，结果就这么精心的准备，结果在报道当天我们还是在拍那个学生卡照片的时候还是拍呲了然后不过在接下来几届好像都开始用自己上传的那些照片，就从我们下一届，就从你们这一届开始， 对对对， 胸部丰实 那么就是对比刚来大学的时候到现在来看，觉得自己这四年的变化最大的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变化，因为之前见小 K 他的发色会经常的变化，有时候是金色的，有时候是银色的，有时候是粉色的，然后现在染成了黑色啊，不知道你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我其实刚刚也想说是发型，怎么说，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之前也会就是讲播音还有主持的时候，我也会说到，就是说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你见到什么他就你包括你播音主持的时候说出来他还是本来的样子。第二个阶段叫做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当你学会去修饰它，然后就当你开始染头发了，然后就追求各种时尚潮流，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有了很多自己的修饰的方法进去，包括播音主持也是这样。然后第三个阶段就叫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然后也就是步入了老年阶段，然后开始不追求这些华丽的或者什么浮夸的东西了，就简简单单的。你看我现在出门都穿着拖鞋，这拖鞋大概也穿了有一两年了吧，然后真的已经感觉自己上了年纪了，肚子上也有开始有一些小赘肉了 中年的烦恼。能谈谈你毕业之后的一个去向，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其实毕业之后我还是会接着读研。怎么说，我在刚进学校的时候我就在想自己毕业时候想要做什么工作，比如说我在广播台，我将来想去做一个播音员，但播音员好像赚钱很少，我就想去做一个配音，但配音这工作又不太好找，又很难出名，然后我又想就是去做主持人啊，或者做什么的，或者说做我本专业学习的那些设计，然后就想找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结果大学四年一直在找也没有确定下来，一直到大四上学期开学前我就哎呀怎么办，还不知道自己毕业之后做啥，要不我保个研嘛，然后就准备了作品集做了三天，然后保研总共加一起准备了一个礼拜了，然后就这么混进去了，然后就接着怎么说给自己再宽限一个期限，再混三年，然后再想一想自己究竟就业之后想要做什么，什么是自己喜欢而且真正适合做的，包括我现在做的文艺的工作，再说一件其他的吧，就说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和一个学长联合创业，就创办了一间公司，这个公司 整体来说是一间线下公关公司，办的事情就是承接校内外或者是其他一些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从组织策划到现场的导演啊、舞监啊，然后包括联系一些节目或者是舞台设备商，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的是从头到尾整包，包括做视频、做海报、做主视觉、做背景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都是怎么说，也是把我之前的一个兴趣爱好变成一个赚钱的一个手段吧。也是因为这样，我就大四现在下学期我就没有接着在校学生会工作了，而是就是独立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公司。然后虽然刚起步半年吧，挺累的，但是做着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尤其是当去晚会的时候，大学这四年从一开始只知道站在台前主持，不知道幕后的导演啊、学生导演啊、舞监啊，其实都是学生来做的。到现在，可以非常自信的说自己在学生导演、学生舞监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是在校内可以说是。对吧？ 是， 就比较好的那一波了。然后怎么说，也是大学这四年各种各样的机会，让我有了这些选择，也是。结果现在我就更纠结了，我到底喜欢做什么？我专业学的又不是这些东西。然后怎么说，还是先都做着吧。 想法特别丰富，有时候也会有带来一些困扰。 对， 那么聊了这么多广播台的事情，我们再聊聊学习生活中的事情。就是因为小 K 是美术学院的嘛，可能和你们的课程体系比较特殊，然后有没有这四年有没有哪些课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 有几门嘛，就比如说首先整体介绍一下我们美院的课程。必修课是周一、周三、周五三个上午半天，就八点到。对于一个美院的来说，八点到学校真的就开始就有点。 八点，我怎么听说有的是六点多就开始？ 那没有，可能是他已经熬了一个通宵，六点多就直接起床，就直接从美院进教室吧。然后就刚开始还行，但是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就班里已经没有人八点到了，八点都是八点半啊，九点到。印象最深的几门课，一门课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老师，也不是很帅，就是越看越顺眼的那种帅。然后他是教我们做一些计算机编程相关的一些视觉化。然后当时这门课，因为我当时报我这个专业信息设计，也就是冲着这一方面，计算机和人的交互啊，包括一些编程的，我高中也是学理科，所以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就可劲儿学，然后学编程就是。怎么说这门课当时是拿了我们班的第一，也是我大学生涯唯一一门拿了班级第一的课，唯一一门认真学了的课。然后当时也是怎么说，我能吹好久吧。然后另外一门让我印象深刻的课，就是大二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然后大一还是大一下学期吧，特别好，就是他上课基本上不讲东西，然后就特别自由，这种好是打双引号的。然后就一般我们同学是八点半到教室，然后老师九点到，然后九点半老师讲一讲，然后就一直从九点讲到九点半，讲半个小时，老师累了，好下课。然后我们班同学在一起去南门外的庆丰包子吃一个早饭，那段时间是特别幸福。不过现在前一两周吧，还去南门找那个庆丰包子，已经改了，就庆丰包子现在变成什么蓝旗营包子，就突然觉得物是人非的感觉没有那时候的爽快。然后再就是上那个老师的课的时候，那一个月我一周拼了一个高达，然后一个月下来拼了四个高达。最开心的时候。 总结一下，就跟这门课没什么关系。 对。老师给我们很自由。 就是我们知道小 K 在应该是从大二开始就在校文艺开始工作了。能不能谈谈你在校文艺工作这两年半的一些感受？ 可是说三年，从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在我最开始加入文艺部的时候，我加入的叫做技术组，就是做一些视频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又没有相机，然后我又从来没有剪过视频，我就说我想学。然后估计当时面试的那些学长学姐也是看我比较帅吧，不是看我意志力就是比较有决心，然后就是也让我给了我这个机会，也是自己从一个做视频的一个小白，然后一步一步的到后来当上了技术组的组长，带着一堆 自己的组员开始做视频啊，有自己的怎么说小团队了，然后再到后来也是正因为做了组长才能够跟校园的那些歌手非常优秀的一群歌手们成为朋友，然后逐渐建立下来这种双引号的深厚的革命友谊啊。其实当时让我竞选部长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校内这些优秀的歌手们，然后我觉得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好的平台，我非常其实经常啊，还有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就刚入校的时候，我的一个室友唱歌非常好，我觉得他经常在寝室里头各种唱，但我也不嫌他扰民，我倒是经常会想象一些他站在舞台上校歌赛的舞台上或者是特别大的舞台上独领风骚啊，然后拿着一个麦克非常帅气，各种聚光灯打到他身上那种感觉。也包怎么说，因为我自己跑调，我也没办法实现这个梦想，但是我可以 帮别人实现， 对，帮别人实现这样的梦想，给他们提供这样的舞台，觉得这也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吧。不仅有意思而且有意义，包括现在透露几个，像多利港校歌赛出来，他现在在中国新说唱，然后素涵去了中国新叫中国新歌声，然后一个剧透，他现在已经进了那个周杰伦的战队，然后也 PK 下来非常强非常多的很强的选手，然后这个节目大概会在9月份播出，已经剧透给大家了，大家到时候记得关注啊，我们学校自己的金学长素涵，反正感觉身边的这些人。就是这些优秀的歌手从一开始追寻自己的梦想唱的还不咋地，一步一步的见证着他们，像爸爸看着儿子一样然后见证着他们成长到一个较为成熟的校园歌手，并且尽自己所能给他们所有的一些资源，包括校外的参加一些比赛啊，所有的资源都提供给他们，其实自己也是这种微微一笑深藏功与名的感觉，还是挺满足的再比如说啊，就我之前说的那个室友，在我当上部长的那一年他成功的进入了决赛不是黑 金有所的 但是当时他其实他挺逗的，他大一的时候参加新生赛，然后过了第一轮就没过就被 pass 掉了，然后大二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梦想，接着参加校歌赛，然后大三还在参加，然后当时大二的时候是个人进了复赛，但是没有进决赛，然后但是同年他也是组建了一个阿卡贝拉的乐团，然后阿卡贝拉乐团也成为了他生命当中除了学业或者甚至比学业更重要的一部分嘛。然后他也是以这种形式继续追求着他在舞台上的音乐梦想，然后和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也是在我当部长那一年，他们表现确实很突出啊，然后并没有部长帮什么忙，然后在复赛的时候也是表现得非常的让人感觉到震撼，然后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决赛，然后也在决赛突破了两轮，直接进入到了最后一轮，也是怎么说自己也非常骄傲能有这样的一个室友吧。 那么就在文艺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哪届校歌赛或者哪项你们举办的活动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呢？ 哎呀，其实 都挺深刻。 对，其实还都挺深刻的，仍然历历在目。其实要是现在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还是最苦的那段时间吧。当部长的时候倒也还好，从头到尾一样的苦就已经不觉得苦了。是我当组长的那一年，就刚当上组长，刚担起这个责任的第一个学期，当时是拍毕业生的几个短片，然后结果当时找了几个学长，那几个学长要求也非常的高，就不断的补拍这个镜头啊，各种重拍，然后剪辑的时候那学长也要在旁边看着，就那些跟现在的我一样大的即将毕业的大四的学长就一直盯着我们，然后当时我也是在不务正业的去跑一些主持，所以剪辑的这一部分工作比较重的活儿也都交给了我的组员们，然后之后就经常会接到那些学长在我那组员的寝室里头打电话给我，问我这块能不能改，这块要怎么改，然后要经过我同意啊，或者是就是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仍然能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就觉得这些组员还挺可怜的，就被这样的甲方给揪着，当时还挺心疼他们的。然后再就是怎么说，自己也想给他们分担一些压力吧，也经常就在我们 万人食堂，就学生会开会的会议室，把他们的那些电脑拿过来，然后自己在那儿剪一个通宵，大概剪过三四次吧，那有组员陪我剪过那么一两个通宵。怎么说，虽然挺累的，但是我也是怎么说，自己的技术或许并没有那么成熟，但是自己也在尽全力的做好这一件事情，至少我自己把自己给感动了。 就是刚才小 K 说到，就是他面试的时候，就是考官因为帅然后收留了他，这个大家如果有不信的话，可以翻开最近的那个就是毕业纪念品的推送，那几件衣服的模特，你就能找到小 K 的身影 啊。还有那个大家可以看2018年清华大学招生宣传片的第3分30秒。 啊，反正已经是御用模特级别的人物。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八卦一下，能不能谈一谈你的情感经历 啊？ 就说说最近的 啊。最近的话，我跟我女朋友怎么说？之前我在校会当文艺的部长，她当宣传的部长，当时怎么说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但是就是暗送秋波吧，就是秋秋今天我要插一个题，就是暗送秋波 有两个意思。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最近毕业的时候才感觉到，就是才明白，然后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叫做校长给拨穗，然后暗送秋波的意思就是总共有十二位老师排12列纵队，然后学生在后面排着队，让前面给老师给你拨穗合一张照片。暗送秋波就是指暗悄悄的把自己送到有秋勇老师的那一列，让秋勇老师给自己拨穗，叫做暗送秋波。好吧，接着说回来我和雨飞的故事。然后在学生会工作了一个学期，也都没有发生啥，一直到快退休12月份11月份的时候，哎呀，当时的副主席非常的有眼光，不是叫什么 慧眼识人， 也不是慧眼识人，就是非常能搅和，不是能搞事儿。然后就让我和雨飞一起做当时毕业衫的模特，我俩也都是大四了，对。然后结果就这样就慢慢的升温，然后就在一起了。原本我是想等到校歌赛结束之后再表白啊，再在一起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挡不住嘛。没憋到那时候，然后就校歌赛前两三周嘛，就在一起了。然后之后他也是非常辛苦的，成为了校歌赛的无间助理，陪我跑这儿跑那儿啊，每天陪选手去练歌，陪选手去录歌，陪选手去合排，然后去见各种的设备商、舞台商、乐队老师，他都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非常对，还有就是大四上学期的时候，我俩还没有在一起，就是同事的关系，然后结果保研，我俩就都保到了一个方向，美院的我们专业，然后也是一个班儿， 缘分呢，缘分。 然后之后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哎呀，接下来3年还要在一起，上课还要一起呢，到时候小组作业还要一起做，这要吵个架，那不尴尬死了。就是感情稳定的一个提前基础吧。 大家想看狗粮照片，也是同样的，翻开那个毕业纪念品的推送就能看到。两位御用， 不好意思了。 好，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毕业了有没有什么对未来的自己，或者对母校，或者对其他的，比如说文艺部的学弟学妹，或者说广播台的学弟学妹，有什么话想说吗？ 先对学弟学妹说吧，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对，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就这样你才能保持你在工作或者是其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热情，让你越做越开心。而且这个工作可以难，但是一定要在你奋斗之后能有一个让你非常满足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就像我办校歌赛，虽然很难，然后怎么各种拉赞助，但是办完的当天或者之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能把它拿出来吹。之后对广播台的学弟学妹的话想说的一些话就是注意自己的基本功。平时要多做一些练习啊，然后 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主持，也偶尔会去给一些其他院系主持人做一些培训，发现就是能进广播台的这帮同学还是有一定的，要么是先天条件优秀，要么是自己有一定的这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修饰的能力，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然后尽早能够达到 2.5 境界或者直接突破三境界，就像之前已经毕业的孟占东学长一样，他就是我的在这一方在这一个播音主持业务方面的一个偶像嘛，就是因为他包括现在看到很多的电视上都是非常自然的主持人，比如说何炅啊汪涵啊，他们在真正的主持的时候就像对话一样，都会好，然后有的时候会像说相声。现在流行的一些播音主持方式的话，并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更多的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聊天对话，在这种你非常放松的情况下仍能够保持你的声音的优质，仍能够保持你声音的优质，仍然能够不丢掉你作为播音员作为主持人的这样一个架子，我觉得是非常需要锻炼的一件事情，这是需要你把你的这些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融入到你平日常的生活当中，作为你的一个生活习惯来进行的。之后是对于文艺部的同学们说的一些话，其实也没啥了，大家都挺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作为主持人嘛，也经历过很多校内其他文艺组织办的这样的文艺活动，之后才知道文艺部到底有多么棒，我这个午间做的到底有多么好。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之后才会发现，就是校内的像有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学生会各个院系的学生会一年一换届，大家都是有的人甚至是迫不得已的放到了必须要做午间的这个位置，自己却没有任何的经历或者是经验怎样怎样的，然后怎么说就是出其位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行其事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大家都很尴尬，他自己也会有一些难受，观众看起来包括工作人员在协调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不舒服，而文艺部的同学们就非常优秀了，然后呵呵也是经过很多的层层筛选啊历练啊，无论如何怎么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着坚持下来自己的这一个兴趣爱好，如果大家就业了想要接着做文艺方面的工作的话，也可以来找我，我给大家提供机会。然后给未来的自己送一段话，祝自己早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 好，那么也再次感谢小 K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通过今天小 K 的谈话我也是收获颇丰，那么最后呢也祝小 K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 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感受时尚的脉动， 领略异域的风情， 张扬独特的个性， 聆听校园的回声， 在音乐和文字中漫步。 这里是清华大学学生广播台，我是国田， 我是小森， 我是王刘， 每日与您相约 校园广播阳光 Party。 语文、 英语、 生物、 化学、 电机、 机械、 制图、 电路、 自动化、 随机、 泛函、 微积分， 不， 一场书虫的听觉盛宴， 让我们快乐的读书， 阅读时光。 目光在诗行间流动，心灵在爱与美间流转，说不尽的意蕴，读不完的好书，新一期的阅读时光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敲下这行字的时候，时针指向22:30，刚刚啃完从 C 楼买回来的煎饼，不甚满足，于是决定这期和大家聊一聊书本中的美食滋味。我好读书，也喜吃，若是二者结合，就更令人欢喜。连张爱玲也说，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可见由此喜好之人不少。但《儒林外史》中的吃食我印象不深，只记得马二先生游西湖，不看风景，不看女人，跑进茶亭，把那许多碟子里的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黑枣、煮栗子，每样买了几个钱的吃了个饱。回忆起自己在西湖旁边四处觅食辜负美景的事，倒也忍不住让人发笑。待读到《红楼梦》时，注意力就更常常被里面食物吸引，火腿鲜笋汤、奶油松瓤卷酥、豆腐皮包子、风露茶，常常看着看着掬一把清泪的同时，也得擦擦口水。若论及红楼里的各色美食，且想应当可以跻身前三名。然而我虽然喜吃，却不懂吃，面对且想，心里也只能像刘姥姥一样犯嘀咕，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倒是第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歌星诞山里的卢雪庵烤鹿肉让我念念不忘，比之其他菜色的精巧，烤鹿肉当是红楼食谱里的大俗菜品。当然让病中的黛玉吃五香大头菜的高鹗自不参与评选，否则非他莫属。而第35回里小荷叶莲蓬汤用银子做出模子，凿出豆子大小的各色花样，用好汤借一点荷叶的清香，当属菜品之雅。雅俗相对，让我读书时恍若一会儿兴山大嚼，一会儿又景心秀口。古人云秀色可餐， 若于一本写美食的好书，想必午饭也可以多吃一两吧。如今凛冬已至，虽有暖气，走进食堂眼睛也会被染上茫茫雾气，然而真正坐下来开吃，饭菜却又很快冰冷如铁。每每到冬天，对食物的标准都会降至最低点，只要是热腾腾的就好。夜间独坐，思及年幼时读朱自清先生的《冬天》，其余段落皆已忘却，只记得那小洋炉子上热气腾腾的白水煮豆腐。虽然简单至极，但诚如袁子才在《随园食单》中所言，豆腐得味远胜燕窝。在冬夜里，哪怕只是想到那场景，都觉得有袅袅热气升起，身体也莫名温暖了一分。 冬天节选，朱自清。说起冬天，忽然想起豆腐，是一小洋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煮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我在洋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屈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地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白豆腐。 我坚信书里的食物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品味，若无亲身体验或是脑洞清奇，写食物只怕要囿于电视里美食节目的标准化评语啊，真是入口即化，再精美的食物也恐怕难以诱人。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从酸梅汤聊到生炒鳝鱼丝，各色菜式几十种，却很难让我产生胃口。归其原因，可能是虽有食物之名，在文章中却是标准的配角，倒不如汪曾祺写黄油烙饼，颜色是嫩黄嫩黄的。他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铺痱子，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油汪汪的，很好看。放在饥饿时代的背景下，短短几段话让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但若说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书中美味，我想我要投票给金庸。读的第一本金庸就是《射雕英雄传》，读到黄蓉给洪七公做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按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顺序挨个读遍，最喜欢的还是射雕，却也不知道这其中美食是不是有一份功劳。后来读到其他书中关于美食的描述，也许更精致更打动人，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笛谁家听落梅，偏巧是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下午出现，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书，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看龙有悔，厨房里香气阵阵喷出，黄蓉却始终没有露面。洪七公搔耳摸腮，坐下站起，站起坐下，好不难熬，向锅敬道：“我就是这个馋嘴的臭脾气，一想到吃就什么也都忘了。”伸出那只剩四指的右掌，说道：“古人说十指大动，真是一点也不错。我只要见到或是闻到奇珍异味，右手的食指就会跳个不住。有一次为了贪吃， 误了一件大事，我一发狠，一刀将指头给砍了。郭靖啊了一声，洪七公叹道，指头是砍了，馋嘴的杏儿却砍不了。说到这里，黄蓉笑盈盈地拖了一只木盘出来，放在桌上，盘中三碗白米饭，一只酒杯，另有两大碗菜肴。郭靖只觉得甜香扑鼻，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只见一碗是炙牛肉条，只不过香气浓郁，尚不见有何特异。另一碗却是碧绿的清汤中，浮着数十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钉子，红白绿三色辉映，鲜艳夺目。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想来这清汤是以荷叶熬成的了。黄蓉在酒杯里斟了酒，放在洪七公面前，笑道，七公，您尝尝我的手艺怎样。洪七公哪里还等他说第二句，也不饮酒，抓起筷子便夹了两条牛肉条，送入口中，只觉满嘴鲜美，绝非寻常牛肉，每咀嚼一下便有一次不同滋味，或高于嫩滑，或干脆爽口，诸味纷呈，变化多端，直如武学高手招式之层出不穷，人所莫测。洪七公惊喜焦急，细看之下，原来每条牛肉都是由四条小肉条拼成。洪七公闭了眼辨别滋味，道，一条是羊羔做臀，一条是小猪耳朵，一条是小牛腰子，还有一条。黄蓉抿嘴笑道，猜得出算你厉害。他一言辅毕，洪七公叫道，是张腿肉加布肉揉在一起。黄蓉拍手赞道，好本事，好本事。郭靖听得呆了，心想，这一碗炙牛肉条竟要这么费事，也亏他变得出五般不同的肉味来。洪七公道，肉只五种，但猪羊混咬是一般滋味，张牛同嚼又是一般滋味，一共有几般变化，我可算不出了。黄蓉微笑道，若是次序的变化不计，那么只有25变，和五五梅花之术，又因肉条形如笛子，因此这道菜有个名目，叫做玉笛谁家听落梅。这谁家两字也有考人一考的意思，七公你考中了，是吃客中的状元。洪七公大叫，了不起，也不知是赞这道菜的名目，还是赞自己辨味的本领。拿起石羹舀了两颗樱桃，笑道，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汤好看得紧，有点不舍得吃。在口中一遍味，啊的叫了一声，奇道，咦，又吃了两颗，又是啊的一声。荷叶之清，笋尖之鲜，樱桃之甜，那是不必说了。樱桃核已经弯出，内心欠了别物，又尝不出是什么东西。洪七公沉吟道，这樱桃之中欠的是什么故事？闭了眼睛，口中慢慢变味，喃喃的道，是雀儿肉，不是鹧鸪便是斑鸠，对了，是斑鸠。睁开眼来，见黄蓉正竖起了大拇指，不由得甚是得意，笑道，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斑鸠汤又有个什么古怪名目。黄蓉微笑道，老爷子，你还少说了一样。洪七公咦的一声，向汤中瞧去，说道，还有些花瓣。黄蓉道，对了，这汤的名目从这五样佐料上去想便是了。洪七公道，要我打哑谜可不成，好娃娃，你快说了吧。黄蓉道，我提你一下，只消从诗经上去想就得了。洪七公连连摇手道，不成不成，书本上的玩意儿老叫花一窍不通。黄蓉笑道，这如花容颜，樱桃小嘴便是美人了，是不是？洪七公道， 原来是美人汤。王蓉摇头道：竹解心虚乃是君子，莲花又是花中君子，因此这竹笋丁儿和荷叶说的是君子。洪七公道：哦，原来是美人君子汤。黄蓉仍是摇头笑道：那么这斑鸠呢？诗经第一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以这汤叫做好逑汤。洪七公哈哈大笑说道：有这么稀奇古怪的汤，便得有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名目，很好很好，你这稀奇古怪的女娃娃也不知是哪个稀奇古怪的老子生出来的。这汤的滋味可真不错，十多年前我在皇帝大内御厨吃到的樱桃汤，滋味可远远不及这一碗啊。黄蓉笑道：御厨有什么好菜，您说给我听听，好让我学着做了孝敬您。洪七公不住口地吃肉条喝鲜汤，连酒也来不及喝，一张嘴哪里有半分空暇回答他问话，直到两只碗中都只剩下十之一二，这才说道：御厨的好东西当然多了，不过没一样及得上这两位。有一位鸳鸯五珍块是极好的，我可不知如何做法。郭靖问道：是皇帝请你去吃的吗？洪七公呵呵笑道：不错，皇帝请的，不过皇帝自己也不知道罢了。我在御书房的梁上躲了三个月，皇帝吃的菜每一样我先给他尝一尝，吃得好就整盘拿来，不好嘛就让皇帝小子自己吃去。御书房的人疑神疑鬼，都说出了狐狸大仙了。郭靖和黄蓉都想，这人馋是馋极，胆子可也真大极。 去年寒假之前，发了疯似的想念家里的食物，打电话回家撒娇说想吃腊肉炒笋，想吃炒空心菜，想喝家酿米酒。挂了电话，老老实实去紫金吃假冒伪劣的炒肉丝。其实想想，思念的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在别处吃到的，总觉得腊肉风干的过了头，笋不够鲜，不够嫩，空心菜怎么可以加腐乳，真是黑暗料理。家里的食物好像是有一种魔力，从小吃惯的东西决定了你的口味。暑假回家，窝在沙发里帮妈妈剥新鲜的栗子，边剥边吃，剩下来的不过半盘子，只好拿去做栗子鸡，更是恨不得打包带回北京。这也让我想起前段时间读焦桐的《暴食江湖》，里面提到年少求学时代母亲给自己带便当的故事。在他的回忆里，中午下了课，大家同时打开便当盒，各种家庭厨房精心烹制的香味鼓荡在教室里，空气中充盈着幸福的氛围。家乡是一个小城，出门在外吃了很多父母闻所未闻的食物，总是想如果有一天带爸妈来吃就好了。回家的时候见附近超市里多出很多水果，便每样带回家让爸妈挨个尝一尝，榴莲、人参果、蛇皮果，另外在北京常吃的火龙果和木瓜，对于爸妈来说也是新鲜事物。即便如此，妈妈也总是想把大一点的分给我，我只能说没关系，我经常吃的，心里却觉得隐隐酸楚。回到北京之后，一次打电话回家，听筒里声音嘈杂，我问妈妈在哪，她笑说她今天逛超市时看到了榴莲，忍不住买了一小块。 想到我爸不喜欢榴莲的味道，只好一个人站在超市门口慢慢吃完。想想这个画面，不禁觉得好笑，挂了电话却又莫名流下泪来，总觉得自己能做的事太少，恨不得把自己看过的风景、吃过的好吃的、见识过的场面都打包做成便当带回去，和父母在我们小小的家里慢慢尝慢慢品。 论便当，节选自焦桐暴食江湖。便当往往连接着冗长的会议，开会鲜有不无聊的，冗长而无聊的会议加上恐怖的便当，不轻声已经万幸了，谁的头脑还能残存创发力。从前我若上下午都有课，常拜托助教订便当，那些便当都很难吃，想来可怕，至今竟已吃过数百个这种便当。我明白亏待自己的味觉和肠胃，可也无奈午休时间那么仓促，不暇寻觅美味，何况助教已经努力变换各家自助餐厅了，学校附近却无插开入口的便当。每次我走进研究室坐下来打开便当盒，看一眼就有跳楼的冲动。你泯然自杀前最后的身影出现在头城火车站月台，他买了一个50元的便当，消失于电视录像画面。台湾的铁路便当数十年如一日，匪夷所思的是各地皆同，卤豆干、卤肉、卤蛋，真是可怕的集体惰性。我们知道倪敏然罹患重度忧郁症，一个决意寻死的人已经万念俱灰了，如果又吃到难以入口的食物，委实在推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他陷于人生乏味的困境时巧遇美好的食物，完全有可能鼓舞生命的激情和勇气吧。伊朗导演阿巴斯·齐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作品《樱桃的滋味》中，有一位老人自述在年轻时想轻生，他爬上樱桃树上吊前随手摘了一颗樱桃吃，惊讶那樱桃的甜美，竟一颗颗地吃了起来，忘记要自杀。清晨金灿灿的太阳升上来，学童们的欢笑声经过树下，他觉得樱桃太好吃了，遂摘了一些回家和老婆共享。老人对那想死想得快疯掉的男主角说，你不想再看看星星吗？你想闭上自己的眼睛吗？你不想再喝点泉水吗？你不想用这水洗洗脸吗？你想放弃樱桃的滋味吗？生命果然不乏疲惫、忧郁、沮丧和绝望，美食是绝望时的救赎，往往能带领我们超越困境。我设想倪敏然那天吃了一个异常美味的便当，夕阳有了美丽的背景，他肯定会睁眼观看万紫千红的晚霞，肯定会有某种力量或意义自胸臆升起。优秀的便当当与人惊喜，和即烹即食的料理不同，便当从制成到食用隔了一段时间，打开前一般还不知道它的内容，因此除了努力保持菜肴的风味，有些人还费尽巧思并打开的瞬间产生愉悦。便当具有母性的特质，我常听闻人们说如何怀念妈妈的味道，天下最美味的便当恐怕是家里自制的。我们在求学时代率皆有带便当、蒸便当、集体吃便当的经验，便当连接了太多人的感情和记忆。金村昌平《鳗鱼》里，鳗鱼是一种隐喻，回游、自由、孤独的隐喻，是被背叛的丈夫倾诉的对象。真正的美食竟是一盒从未打开过的便当，片头那红杏出墙的妻子为丈夫所精心准备的便当带着歉疚的心情，那便当盒里的内容必定十分可观，可惜 他动意图起，无心消受。杀妻出狱后更三番两次拒绝女友为他准备的便当，那便当自然是人际沟通的指标，象征了亲爱接纳的程度。我喜欢的便当生活是一种陈旧美学，相关配备包括可重复使用的便当盒、筷子、布置提袋和包巾、细袋，残存在记忆角落的布包巾摊开来还可以当桌垫。便当带着越界的性质，离开家庭餐桌，远足到另一地点。我常追忆华盛顿州行旅，在一座美丽的滨河湖边下车，坐在枯木上呆呆长望蓝宝石色泽的湖，河岸盛开的菊花，山上千年不融冰雪，今夜森林蓝得深邃的湖好像被什么神秘的事物激荡起涟漪，复归于平静。忽然觉得手中冰冷的三明治饱含着不可思议的滋味。 在园子里待得久了，越来越懒，也越来越挑，时常感慨吾日三省吾身，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夜宵吃什么。有时候想想那么多个食堂，竟像是宝玉去了袭人家中，一桌子果品摆在桌上，竟总无可吃之物。冬天来临之后，越发懒得出门，恨不得可以在暖气房里冬眠，只要 WiFi 不断，似乎也无甚大碍。而我能活到现在，也应当感谢几家外卖网站。外卖真是一个动听的词，各式各样的送外卖小哥也相当有意思。记得一次发高烧昏昏沉沉，叫了嘉禾一品的粥，等了许久终于到了，把自己裹成球滚出去取外卖。小哥站在门口，心情很好的样子，捧着我的粥咧嘴一笑，当当当，你的粥到了。迷迷糊糊的大脑瞬间清醒，拿了外卖进来，和室友戏谑地说，刚才仿佛看到了七彩祥云和白马。最近几次叫一家麻辣烫的外卖送得很快，小哥总是高冷地打电话，放门口了来拿，声音很好听，却从来未见人影。我倒开始疑心，莫非这小哥是土行孙转世，有遁地术，怕被我看出了端倪，还是会移形换影，不能被我等麻瓜见识。想想觉得傻气，又受了食物的诱惑，往往抛开这个念头大快朵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篇最好吃的外卖是怎样的阅读时光，我们下期再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梦境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